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应付可怕的孕吐。在怀孕期间，您有没有不断呕吐和反胃的感觉呢？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孕吐似乎是每个准妈妈怀孕早期都会经历的尴尬问题，频繁呕吐，胃口不佳，再可口的美食似乎也不能勾起自己的食欲，吃了吐，吐了吃，孕妈妈和宝宝营养如何保障？孕期有哪些应对孕吐又有营养的小零食呢？缓解孕吐有什么小的窍门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如何应对可怕孕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要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请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邹主任，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孕吐的事儿哈。因为我身边啊有很多的女同事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是走两个极端，有一些女性朋友啊，这怀孕的时候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反胃的感觉，但是有一部分的女同事说这孕吐吐的太可怕了，吐到吃什么吐什么，最后直接开始吐酸水的这种情况。也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孕吐真的是像我身边这些同事和女性朋友一样，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啊？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孕妈妈来说呢，怀孕以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反应，但是程度的轻重不一样。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孕妈妈觉得我没有任何感觉啊，怀孕这个过程就过来了，那她是比较幸福 的 一部分人。对，但是剩下的绝大部分的孕妈妈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反应，但是的确会有一部分孕妈妈反应很厉害，甚至于觉得什么都吃不下去，而且体重会掉得很厉害。这样的情况确实有。 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当时就是吐得特别严重，然后呢已经吐到需要去医院打葡萄糖的程度了。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也是在他们妇产医院碰到的。他说有一个女孩跟他年纪差不多，20多岁，他说吐得特别严重，但是呢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就在这个输液室的门口喝果粒橙，说这个味道稍微有点酸，他可能能喝下去。喝下去没多久开始吐，边吐边哭，边哭边喝，整个的这个状态说特别的凄惨。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孕妇朋友像她这样形容的这么难受？ 的确是这样的。那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有，然后有的时候咱们也是鼓励孕妈妈说能吃一点能喝一点都尽量 就是 能吃多少 去坚持，对，去坚持。但是这个刚才您朋友说的这位孕妈妈一边哭一边喝一边吐，这种情况看起来确实很凄惨，但是其实呢她这上也是有一些小窍门可以调整的。 嗯， 那么可能略微的调整之后她就没有这么悲惨了。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是非常这个倒霉的这些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孕吐反应特别大的话，也不用担心，今天我们就会让邹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些略微调整的小窍门到底是什么。还有很多妈妈们认为这孩子吐得越厉害证明这个孩子的活力越好，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让邹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关于孕吐，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如何应对可怕的孕吐。歌手阿娇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刮痧后的照片，背后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引起了广大网友围观。有人留言说，请问这是人的背吗？还有网友提醒说，卸得太厉害容易虚。专家表示说，刮痧并不是越疼越有效，也不是刮得又黑又紫才好，一般刮拭部位出痧之后呈现出微红色或紫红色就可以停止了。刮痧的部位和力道如果掌握不当，片面追求出痧的颜色，可能会导致皮下浅层血管网的破裂，不仅达不到保健效果，反而容易治病。大蒜的吃法有很多，也很香，但是想要真正的充分利用大蒜，更好的吸收大蒜的营养，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建议您最好是生吃大蒜。比如可以把大蒜捣碎，放一点醋，放一点盐，再放入一些香油，这样既可以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而且味道也最为纯正。有条件的朋友吃大蒜之前，最好能够把大蒜放置十分钟左右再吃，这样呢，收到的效果才是最大化的。最后要提醒大家，虽然大蒜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对于有禁忌的人群来说，多吃大蒜的话就像吃慢性毒药，弊大于利。例如有腹泻、肝病、眼疾、胃炎、胃溃疡和口腔黏膜灼伤症的朋友，最好就少吃或者不吃大蒜。早孕试纸什么时候测最准呢？使用早孕试纸怀孕自测，他们的工作原理是测试 HCG 值，也就是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值。这种激素一般在怀孕几天之后开始出现在尿液当中，但是由于量很少，开始不容易检测出来，直到10到14天之后才日益明显。对于刚刚怀孕的女性，一般建议早晨第一次的尿液来进行检测，结果更为准确。但是对于已经怀孕一段时间的妇女来说，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刻尿液都是可以用于检测的。从同房到怀孕一般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同房之后7天就可以检测是否怀孕，但是准确度并不高，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在同房之后14天之后再检测，结果会更加准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和大伙来聊一聊孕期二三事之如何应对可怕的孕吐。很多的妈妈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吐得越严重证明宝宝活力越强越健康，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听过、 哦、 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说法。 这是真的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孕吐呢确实是和妈妈怀孕以后的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但是这种关系呢并不是说我越吐的厉害宝宝越健康，一般来说呢我们维持宝宝正常生长发育的激素量够维持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时候好多孕妈妈 有反应，并不是很重。那只有一部分孕妈妈会对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反应特别明显。一方面表示我的这个妊娠是在继续维持的，激素水平的变化还是存在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怀孕的这个孕妈妈对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适应的不够好，也就是反应更大。所以呢，只能说你的反应比较重，说明呢他的胚胎是存活的，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宝宝更健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般来说呢，孕吐我们也叫早孕反应，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在早孕期更多见。一般来说呢，是在怀孕六周左右出现，当然也有出现的稍微早一点的，稍微晚一点的也会有。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过程在早孕期是最明显的，一般到十二周左右呢，大部分的孕妈妈就会明显的好转，即使没有彻底的好转呢，也会比之前有所减轻。对，但是有一部分孕妈妈可能会持续整个孕期，但是孕后期就是孕中期、孕后期，就十二周之后，虽然有反应，但是多数不会太重。 比如说到怀孕的这种中晚期了，依然有呕吐的情况，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有一部分妈妈确实她会有这样持续整个孕期的孕吐反应。 对，如果你早孕期有这种反应一直持续下来，它对的肝肾功能、电解质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那这部分孕妈妈属于一个生理性反应。但是我们要甄别的是她有没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存在，也就是孕中晚期一般这种反应应该不会很重。如果很重的话，我们就除外一些，比如有没有一些肝肾的疾病，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因素影响到我们的这些症状，比如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甄别的是这个问题。 好，也就是提醒一下，在孕中晚期如果出现呕吐，而且呕吐比较严重的这些孕妈妈们，我们除了不用特别担心之外，但是有一个心眼我们得留，就是得去医院去确诊一下，这个是正常的这种孕吐反应啊，或者说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孕吐。 对，尤其是早孕期没有反应，到了孕中晚期又开始恶心呕吐，那这部分孕妈妈尤其是要注意一些怀孕的疾病，比如比较严重的就有一个妊娠期急性脂肪肝，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肝肾功能的一改变，比如肝炎，在这个时期也不是绝对不发生。还有胰腺炎，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能完全除外。也就是说，在早孕期没有反应，孕中晚期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就不能拿单纯的妊娠剧吐来解释。但如果早孕期有反应，孕中晚期有所减轻，但是偶尔还会有闻到异味的恶心呕吐，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生理情况的可能性大一些。 但是是不是为了保险期间，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在孕中晚期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还是最好去医院我们检查一下，这样的话比较放心呢？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些情况完全让孕妈妈自己掌握确实有点难度。即使是医生，他有时候也要借助一些辅助检查，也就是我们的化验检查或者一些超声检查来甄别。所以呢，如果有症状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孕妈妈，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区分一下才比较放心。 其实在电视剧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女主角，一有恶心或者是呕吐的反应之后呢，然后就去医院检查，最后拿出来一个化验单就是已经怀孕了。也想问问您，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孕吐一般是孕早期，但是不会是特别早，那一般是不是比如说出现这种孕吐反应的时候，女性的经期什么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夸张，这个刚刚比如说发生完这个性行为之后没两天就有这种孕吐啊？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发生在五六周，起码多数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化验的指标会早于我们的早孕反应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有月经延期以后才会出现早孕反应。所以其实怀孕最早的一个信号还是应该是月经延后之后才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该来月经时候没有来之后才会有早孕反应，其实是应该这样的一个顺序。 对，所以说电视剧这个是有点夸张的演绎在里面哈， 艺术加工。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伙儿来说的是关于怀孕期间呕吐恶心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可能孕吐反应比较严重，有一些呢可能比较轻微。刚才您提到了和一些这个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那很多的女性朋友说，我这个查了我的怀孕的这个各项激素水平，医生说我这激素水平是没问题，甚至我的一些激素水平的这个量可能跟同样我们这一个病房的这个妈妈们比我还比他们低呢，为什么我还吐这么严重啊？这到底是比如说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或者说和遗传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咱们最初说到的，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孕妈妈可能会反应不一样，也就是对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那这个呢可能跟孕妈妈自己的体质，有一些孕妈妈呢就是比较对于各种反应会比较敏感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属于精神比较紧张的孕妈妈、还有就平时和大家交流的比较少，尤其是有反应以后自己老是觉得很难受，那这个精神作用也很重要，越觉得难受越难受。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门诊来就诊的孕妈妈呢会说啊，白天没有那么厉害，一到晚上就很重，甚至于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这个好多时候呢是因为白天你在忙碌很多事情，尤其是还在工作的孕妈妈，那你注意力转移了、这个反应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厉害，到晚上专心一意的在想我怎么这么难受，那么越想越难受，可能这种反应反倒就重起来了，这个精神心理作用也很重要。 除了激素水平、个人体质的问题其实也会影响、而且很多的精神心理因素在这个时候也会表现出它的这个作用。 是的。 身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准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啊会有这种孕吐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担心如果吐的比较严重的话，很多妈妈说我自己难受点没问题，我就害怕影响到宝宝。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孕吐比较严重的这些孕妈妈们，对于自身对于宝宝会造成影响吗？ 一般来说呢，咱们这种普通的孕吐，也就是说我吐完以后呢，隔一会儿我能吃点东西，只要能正常进食的孕妈妈，一般来说对宝宝不会有影响。什么样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宝宝？就是说孕妈妈自己已经很严重，不能吃不能喝，精神状态极差，那这个时候怎么影响宝宝？是通过对妈妈的这个状态整体欠佳，那么就会影响到宝宝。一般来说呢，这个孕吐来说，只要是妈妈能正常吃点东西，并不要求吃的多么精细多么好，只要能吃点东西，对宝宝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孕吐吐完了之后还能吃，这样的话基本上对于宝宝来说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我知道有的女性朋友在怀孕期间可能吐到真的是夸张到她说喝水都会往外吐的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没有办法进食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营养摄入不足啊各种各样的风险了？ 其实这个喝水都要吐的时候呢，就要想想，你是第一就是我的喝水的时机是不是对，再有一个我喝水的量是不是对。如果到我喝一点点水那么就会很吐的这种情况，那你真的要去医院就诊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孕吐都是靠孕妈妈的努力就能扛过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输液。当然这个输液一方面给妈妈补充营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给一些减轻这个呕吐症状的药物。那么调整以后孕妈妈状态好了就能吃饭喝水了，那这个时候对宝宝的影响也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孕妈妈坚强就能扛过所有的问题，所以该这个时候的到这个时候就看出我们医生还是要有用的，该看医生的时候还是要来医生这里就诊。 我们很多的医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我们说干预的手法，其实这个干预可能有心理方面的干预，同时还有一些药物方面的干预，能够帮助这些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妈妈比较舒服的度过这个怀孕这个周期哈。那孕吐很多妈妈们说是不是和饮食会有很大关系？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说在怀孕的时候啊没什么胃口，但是呢这个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婆婆总会给她炖各种各样有营养的东西，尤其是什么鸡汤啊猪蹄汤啊，他说每次一看到这些油腻腻的汤，他说我没喝就想吐了。也想问问您，在这个孕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饮食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是不是会有一些饮食会引起妈妈们这孕吐反应啊？ 是这样的，一般怀孕以后孕妈妈可能对这些油腻的东西会反应更重一些。其实我们在早孕期呢对于热量的需求营养的需求并没有比没怀孕之前增加很多，所以在早孕期这个时期我们并不要求说去炖很多有营养的汤啊，尤其是很油腻的汤去喝。其实早孕期的饮食呢我们还建议以清淡为主，然后再有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吃一点主食，因为这些呢能满足妈妈对热量的需求。那这样子清淡，还有一个就是少量多餐，因为这个反应很重的话妈妈饱食以后就容易呕吐就容易难受。 吃太多了容易吐。 对，所以早孕期我们可以多吃几顿，一天吃个6到7顿都很正常，每顿吃的 不饿了，还行，挺舒服，没有恶心呕吐的反应 ，OK， 可以了。那么过一会儿在饿的时候，我们再吃，一定不要过饱的食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完饭不要马上喝水，尤其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喝水。 嗯，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怀孕以后，我们的胃的那个上面那个口，我们叫喷门，它很容易松弛。 嗯， 然后这种过饱的这种吃饭，尤其是在同时喝水，就容易刺激这块，更容易发生呕吐。所以我们早孕期呢，吃饭和喝水是要分开的，然后喝汤也是要分开的。 嗯， 那么可能我们汤啊、水啊、粥啊，对于好多孕妈妈来说反倒容易发生反应。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反应，你还不如正经的吃点米饭、吃点菜来得舒服。 哦，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妈妈和婆婆们这个时候看到女儿也好、儿媳妇也好怀孕了，总想呢给她熬点汤补补身子，这其实是我们中国这种药食同源传下来的一个传统。但是对于比如说有孕吐反应，尤其是在早孕期的女性来说，可能反而由于喝汤、喝这种稀的东西会让她孕吐更严重。 啊，是这样的，因为有的孕妈妈真的是对不同的东西反应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要求说一定要吃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只要是孕妈妈喜欢的，那么我能吃的少量多次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能吃进去比吃什么更重要。 哦，能吃进去比吃什么更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好这句话哈。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孕妈妈们在怀孕的初期的时候，一天可以吃到5到6餐这样的这个饭哈。那比如说这个饭有没有讲究？比如说像早上吃的要不要更清淡一些，或者说中午吃的晚上吃的是不是也得稍微岔开一点，还是说只要喜欢吃甭管吃什么都行？ 我们还是希望每天都有一些主食的摄入，就是比如米呀、面呀都可以。那么每天还是应该吃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补充一点蔬菜。那么这个6餐也好、7餐也好，我们都希望是清淡一点。 哦，别太油腻。 对对对，以清淡为主。那么这个鸡汤、鱼汤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适合的。那么如果能吃进去肉呢，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其实一天有个1-2左右的肉就足够了。吃不进去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一般孕妈妈都有一些能量的储备，那么孕期我们只要每天吃够我们每天的能量需要量就可以，所以我们就吃清淡点就可以，吃的米饭菜就可以。当然早餐你米饭炒菜肯定也不舒服，那你吃的一点清淡的主食， 吃点馒头、啊、 对、 啊、 喝一杯奶、吃片面包完全就可以的。 嗯，这说到这个喝奶啊什么的，其实很多的孕妈妈们说了，我怀孕的时候吃什么啊，不是我决定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决定的。有的妈妈们就说，我得这个时候多吃点高钙质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妈妈在怀孕期间这个奶的摄取量她就会要求特别大，说为什么呢，说因为这时候钙啊不光是我自己要用，我都知道得给我宝宝用。还有很多的妈妈在怀孕期间会吃比如说深海的鱼，也说这个鱼里面有 DHA， 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不是我要吃，我得给宝宝多储备一点，即便我自己不喜欢吃，我自己不爱吃鱼，觉得有腥味，我也得勉强自己吃下去，为了宝宝好。也想问问您，这妈妈们吃进去的东西宝宝们都能用得上吗？ 您现在说的这些食物呢，比如含钙的呀，还有深海鱼的 DHA 呀、 嗯、 其实确实是一个孕期孩子生长发育必须的一个物质，但是实际上这些物质的需求量在早孕期并没有明显的多。 嗯， 也就是说真正补充这些物质在咱们孕中期以后开始补充，孕16周之后开始补充，多数孕妈妈就够了。 嗯， 所以在早孕期来说呢，因为这个时候宝宝还没有以生长速度增快为主，它主要就是一个器官的形成的过程，所以还是一个很小的胚胎，那么它对这些营养物质的需求多数来自于妈妈一些自身的储备，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比如我们叶酸呐、复合维生素的补充，这些维生素的一些少量的增加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们的钙还有我们之前的 DHA 有多大的量。 嗯， 那当然了，就这种深海鱼的补充我们还是建议的，比如说没有额外补充 DHA、 嗯、 1周有2到3顿的深海鱼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要以孕妈妈能不能吃进去口味为主，并不能强迫，如果吃完以后她反倒吐出来，那这个呢可能就弊大于利了。 对，得不偿失了。 没错。 嗯，其实说到这个孕吐啊，很多的孕妈妈们可能都自己试过甚至听过一些 些，比如说各种止吐的小窍门。比如说有一些孕妈妈呢，就给我们发微信说自己在怀孕之后喜欢口味偏重的东西，尤其是喜欢这种酸口的东西。王女士就说自己怀孕两个半月了，就想吃点开胃的，比如说话梅什么的，但是呢老公说话梅添加剂比较多不让吃，然后呢婆婆就让她吃山楂，可是她看网上说了，说这山楂吃多了容易引起流产，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想问问您，在孕期比如说吃点这种酸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对于缓解孕吐有帮助？ 其实各个孕妈妈反应不一样，有一部分孕妈妈吃了这种酸的东西会觉得很舒服，会喜欢吃。那喜欢吃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吃一点的。山楂呢是因为里面含有奎宁，所以呢有一部分就是中医认为嘛，它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容易有促进宫缩的作用。但是这个呢是需要蓄积到一定的量，比如我一天吃个三四个山楂根本达不到我们要说的诱发宫缩的量，对，所以来说呢，如果大孕妈妈们想吃，可以少量的适当的吃。本身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建议孕妈妈大量的吃，所有的水果都是这样，也不建议大量的去吃。那么少量多餐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真的孕妈妈很喜欢山楂的口味，少吃也是可以的， 是没问题的。但是她说了自己呢想吃话梅，老公说了像话梅制品添加剂比较多，不太让她吃。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个话梅是那种腌制的这种酸甜口的东西，可能很多的孕妈妈觉得携带比较方便，口味也比较好，喜欢去吃，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这种腌制产品甚至是这种话梅是不是真的不能多吃啊？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便利了，但是有一些给我们便利的基础上确实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这个食品添加剂的问题，确实它要想防腐它确实会要添加一些东西，对，那这些东西的影响呢确实是存在的，不光是对孕妈妈，对于非孕期的人我们吃同样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少量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有我们自己国家的食品标准，那么它在出厂的时候它是符合我们的食品标准的，那么我们适量的食用并不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太多的影响，更不会对宝宝有致畸作用。那么如果孕妈妈为了携带方便呢想吃一点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呢不如毕竟是要有一些添加剂的，我们是让 不如这种天然的水果， 对，让它适量吃就可以了，不适宜说拿它当我们的主食替代我们的主食来吃，我们的主食还应该是我们的粮食。 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邹丽颖，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应对可怕的孕吐。关于孕吐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间，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互动当中。那邹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有手机尾号5433的朋友啊打来电话问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呢自己是怀孕11周的时间，从上周开始出现了孕吐的反应，也就是第10周的时候，他说喝白开水吐，喝点饮料会好一些，但是呢自己的婆婆说了白开水养人，不让他喝饮料，说挺闹心的，自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关于饮料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准妈妈们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很多碳酸的饮料， 对， 像可乐什么的，有的人就说了怀孕期间是绝对不能喝的。也想问问您，像比如说白开水真的是对孕妇来说最好的一种选择吗？饮料我们真的在怀孕期间都得说 no 吗？ 其实咱们来说呢，水肯定是对不光是对孕妇来说，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必须的，也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喝水都引起呕吐的情况下，那它成了一个呕吐的诱因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并不要强迫孕妈妈你就得喝水，那一喝完水就吐，对妈妈的精神和身体都是一个伤害。所以呢，如果是喝水就都吐，我就想喝点饮料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就想喝点可乐，那就喝点就可以了。 嗯， 那么当然我们不希望整天拿可乐当水喝，但是我们一天少量的可乐，喝少量的可乐，就是不超过一罐的可乐，对妈妈不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哦， 也就是说如果我喝完了可乐我就觉得反应会减轻会舒服一点，那就少喝一点没有关系。哦， 没关系 啊，对，并不是说我就一点都不能喝，然后你就得喝水，吐了也得喝水。那要是你喝进去一口水10毫升，吐出来30毫升，那这样算怎么样更合适？ 嗯，反而没有达到这个补水的效果哈。 对， 嗯，其实关于可乐啊，很多的人都担心可乐当中含有咖啡因，说对于妈妈们来说是一个刺激，这个咖啡因对于我们比如说孕期的女性来说真的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吗？ 其实呢我们是不希望过多的咖啡因的摄入，但是少量的咖啡因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比如我们就是2天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一天就吃一块巧克力，那么或者是我们一天一杯淡茶，那么这些的都是含有少量的咖啡因的，包括我们的可乐。 嗯， 那这少量的咖啡因并不会对孩子有不良影响啊，也不会对妈妈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这种少量的摄入我们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一些最新的研究虽然没有把它作为定论来推广，但是国外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这种少量的咖啡因的摄入是可以减少妊娠期的一些心血管疾病，比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 嗯， 那么现在是有这种报道，但是是没有定论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普遍的认为是少量的摄取咖啡因，就比如淡茶，比如少量的咖啡，那么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小点可乐，那么这些量呢是可以接受的。 嗯，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如果真的喝了之后您感觉比较舒服，这个喝完了之后孕吐也有缓解了，也能吃点东西的话，其实您不妨比如说可以少量的喝一些。 是这样， 但是这个量我们一定得控制好，一天别超过一罐可乐。 哎，是这样。 好，啊，这是关于喝饮料的问题哈。其实这个说到饮料，比如说白水喝不下去，有一些女性朋友说，那我能不能喝一些果汁儿，或者说我喝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喝碳酸饮料，我喝一些这种天然的果汁儿啊什么的，这种行吗？ 可以的。果汁里头，比如我们喝的橙汁里头是除了含维 C 以外，它也可以补一部分钾。 嗯， 那么就是看大家怎么舒服。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有防腐剂，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糖的成分。 嗯， 就是我们饮料很好喝，它并不是天然的果汁，它会添加一部分糖。 嗯， 那这些都会有。那么但是我们适量的喝，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果真的吃不进去东西，就想喝一杯饮料，那是可以的， 没问题。 嗯 嗯，好。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推荐，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真的想喝这种果汁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榨果汁。 嗯， 是不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在外面买的这种饮料还是要好一些？ 是的。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呢，虽然说果汁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如果孕妈妈过了早孕期这个反应时候，那么我已经可以正常进食了，我只是还想喝果汁，那这个时候就要控制量了。 嗯， 因为我们正常进食以后，我们的正常的热量摄入已经够了，这个时候我们额外喝太多的果汁，因为里头含有糖分比较多。 嗯，果糖比较多。 对，那就容易引起血糖高，容易引起体重增加过多，然后引起体重增加过多带来的疾病。所以我们 主要是我们早孕反应重，吃不下东西的时候想喝果汁可以。那么之后我们如果能正常进食了，就不要拿果汁作为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了，也就是说适当的喝水，少喝果汁。 好，其实说到这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在上半段我记得您也说过，其实喝水是有技巧有窍门的，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在孕妈妈早期孕吐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喝水既能够保障水分的摄入，同时也能够减轻这种孕吐的反应？ 那其实我们喝水的时候呢，上一节我们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我们喝水一定不要跟吃饭一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吐完不要马上去喝水。刚吐完的时候，你的这个胃的肌肉还处于一个痉挛的状态，会很难受。你这个时候马上去喝水，还会诱发呕吐。所以呢， 我听人说就是喝水压一压你就不吐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不是这样的。 对于孕妈妈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喝完水吐完以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觉得让胃舒服一点，没有太多不舒服了，我们再少量的喝水。而且我们孕期的这个喝水呢，我们不建议我一杯水都喝下去。这一会儿我喝两口，隔一会儿我再喝两口，这样少量的喝就可以。然后不要跟汤啊饭呀放在一起喝，因为我们孕期的这种稍微胃过多一点，过满一点，过饱一点，那可能都会有这种反应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希望一天把它拉开战线，这一杯水可能我喝一天，慢慢喝，别着急。然后另外呢，就是早晨起来和睡觉前都可以少量的喝一点。 早晨起来和睡觉前都可以少量的再补充一些这个我们说的白开水哈。 对， 这个水是不是还是温水为好？ 对，还是温水比较好，我们也不希望太冰。这种冰水我们其实亚洲人的生活习惯跟欧美不一样，他们从小喝冰水，但是我们亚洲人的生活习惯，这种冰水呢可能对我们的胃刺激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喝温水。那么当然开水你要喜欢，就是很喜欢喝也可以，但是呢那个多数来说对孕期还是不太合适的。然后我们就喝凉白开温水， 凉白开温水就可以了。好，还有大维尼在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孕13周了，每天晚上吃完饭呢都会有吐的情况，吐完之后又觉得胃里空空的，挺难受，尤其是夜里经常会饿得发慌，想问问这到底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应该吃点苏打饼干什么的呢？ 其实这个苏打饼干呢，有一些孕妈妈吃完以后会比较舒服，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推荐吃的。然后还有呢，这个孕期和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孕期我们是建议孕妈妈在睡觉之前有少量的加餐。也就是说尤其是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有呕吐这种情况，那么在睡觉之前可以适当的加点餐。那这个加餐比如你吃两片苏打饼干，吃一片面包，这都是可以的。然后或者是要是反应没有那么重，就喝一杯奶，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晚上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晚上把专注力都放在怀孕这一件事上，一想哎呦我每天吃完晚饭都会吐，那可能你这种作用下你再吃完晚饭它还会吐，那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生活。那么晚上吃完饭以后让你家先生陪你出去散散步，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聊聊单位的事情，聊点天什么的，那这个转一下注意力看一看。那么还有就是比较重的孕妈妈呢，我们也建议比如先生没有空去和闺蜜约一约，那么多出去参加这种交流聚会，转移一下注意力，有时候对我们早孕反应的减轻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在比如说这个晚上吃完饭之后出去溜溜弯，逛逛街，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干一些比如说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是的。 像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家庭周围都有这种电影院，如果特别喜欢看电影的话，吃完晚饭我们可以去看个电影，这个呢时候呢比如说这种影片也可以帮我们分散这个注意力。但是影片的选择我们是不是也得注意，别选这种恐怖片惊悚刺激的，咱就尽量避免它。 对， 对，太刺激性强的片子看完以后可能回来睡眠也会受到影响， 更紧张了。 对，而且对妈妈，对于妈妈来说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不建议。 好，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分散一下我们的注意力，也有助于我们缓解这个孕吐。像这个妈妈们说晚上经常饿得发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既有营养同时呢又不太引起这种孕吐反应的小零食能够推荐给他们，家里可以常备一些？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我这个晚上睡着了，睡到半夜会饿醒，说饿醒了之后这个时候到底吃不吃东西啊，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其实就刚才这位孕妈妈推荐的苏打饼干就是一个很好的 东西，是可以的。 对对对，就是可以在睡前加餐做，还有作为我们的睡前加餐来吃。 嗯， 那么还有一些面包啊什么的，其实就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你让他晚上去做一顿大餐正餐，一是不太现实，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胃的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就吃一些这种主食，结合一点奶呀、啊、什么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就可以，也不用吃的很多，就是不饿了舒服了就很好。那么这种半夜会饿醒的多数的这种孕妈妈是睡觉之前没有加餐，也就是说可能吃完晚饭到睡觉之前四五个小时，等睡着了以后半夜会被饿醒，所以这种呢我们推荐是在睡前有适当的加餐，那么这样的话晚上再尝试再看，如果睡前适当的加餐到晚上还会饿醒，那这样的孕妈妈可能就要适当的监测一下血糖，看胰岛素功能是不是正常。那么如果半夜饿醒，在你不明确你的血糖是高是低的情况下，你先可以少量的吃点东西，然后再睡，然后我们再监测完血糖回来再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哦，所以说其实晚上经常被饿醒的这些妈妈们其实是给您敲响了一个预警信号，我们得注意监测一下自己的血糖，这可能是血糖方面出现了问题。 对，确实到底是有没有一个血糖的过高过低，那我当饿的时候出现这些饿的表现的时候血糖怎么样，还是应该监测一下。 好啊，兰花草在微信上想问问，说儿媳妇在怀孕之后啊，总说烧心，想吃凉的东西，但是她说这大冬天啊，这儿媳妇就开始吃冰淇淋，就挺担心的，说这怀孕了还能吃凉的了，会不会造成宫寒，影响孩子发育啊？ 其实这个就是怀孕吃冰的会引起宫寒，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但实际上呢，比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在孕期吃点喝点冰水，吃点冰的东西， 他们好像从来都是喝冰水， 他们没有这种忌讳，然后甚至于产后直接喝的也是冰水，然后他们没有这种说法。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实际临床病例中也没有说吃了冰的东西就如何不好，但是我们不建议以冰激凌就是很多的量的去食用，偶尔吃一点冰激凌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希望拿它，比如妈妈吃不了东西就以冰激凌来替代，那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因为热量很高，而且里头营养并不是特别好，而且也确实是一直在吃它太凉了，可能还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胃来说，我们不适应的情况下，胃的痉挛也会带来其他的平滑肌的痉挛，那么其他的平滑肌比如肠道比如子宫，那么所以其实副作用还是有一些，但是只要妈妈没有不舒服，少吃一点点是可以的，不建议大量的吃。 好，所以说这个婆婆也不用太过担心，如果儿媳妇可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一天少吃一点儿，你也不用总是盯着她，这个时候可能引起这种比如说婆媳矛盾之后反而会加剧妈妈的这种焦虑情绪，可能这种孕吐啊什么的反应会更严重。 是的是的，这个放松，精神愉快放松也很重要。 好，其实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可能会有一些体质方面的差异，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比如说这个孕吐它会不会比如说特别喜欢找上某一类朋友，比如说偏胖的朋友或者说偏瘦的朋友，它有这样的偏好吗？ 其实跟胖瘦来说好像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一般来说孕吐可能对一些比较容易紧张焦虑的人，他的反应会相对就重一些，那这个呢可能精神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好，所以说在孕期尤其是孕吐反应比较重的这些妈妈们，我们在精神方面我们说心理方面的这种疏导也非常的重要哈。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怀孕的时候口味特别特别的重，就爱吃辣的，但是呢又听说孕期吃辣的生下宝宝会有湿疹，想问问您是这样吗？但是他还说了一个这个他自己挺困惑的事儿，他说不吃辣的东西啊吃不下饭，让专家给支支招呗。 怀孕以后有的时候确实口味会发生改变，那么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吃太多辛辣呀刺激性的食物，但是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又不一样，比如我们在南方地区可能饮食里就是无辣不欢，几乎每一顿饭都是辣的， 四川啊重庆啊这些。 对呀，那个孕妈妈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已经适应得很好，那么孕期倒没有特意去忌口的这种要求，就是正常吃就可以，那么是不是一定发生湿疹跟我们吃辣椒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就是如果孕妈妈没有不适的话，那么我就想吃这样子的食物也可以，但是我觉着个人认为还是要是能克制一下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想吃辛辣的也别把它弄得刺激性太强，可以稍微的比平时淡一点点。 也就是能少吃我们尽量少吃。 对， 对，是这样。 但是如果非想吃的话，也不是说不能吃。 对，不是绝对禁忌。 嗯，好，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像这种酸的呀、凉的呀、辣的呀，这些我们都是在怀孕期间需要尽量去控制哈。那孕期比如说在食物方面有没有什么是特别禁忌不能吃的东西，您跟大伙说说。 其实孕期只要是清洁的，我们就是说外面的 干净的东西， 对，就是怕孕期比如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引起腹泻，引起一些其他的不舒服。那么所以我们孕期吃这些东西，保证首先保证清洁，再有一个刚才咱们说过了，辛辣的过于冰冷的这些食物适量的吃，少吃，不建议多吃，因为毕竟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我们自己的特点。那么我们平时的胃肠道不是在这样的考验下，在我们现在拿到孕期来考验我们的胃肠道就没有必要了。 本来这个时候身体就比较的虚弱，比较需要照顾，咱们再用这种严苛的外界环境去刺激它的话，可能这些妈妈们会受不了的。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偏胖的孕妈妈来说，我们是建议要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因为以前我们有过这样的先例，也就是孕妈妈呢，就是平时就比较偏胖，然后孕期就不忌口，觉着我怀孕了想吃什么就吃一点，往往大鱼大肉以后容易带来一些，比如我们胰腺炎了，比如胆囊炎了，就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些其他的问题发生在孕期也很棘手，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母婴两个人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尽量在孕期，尤其是偏胖的人，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我们不建议说大鱼大肉的去吃。这个尤其是油炸食品，在孕期其实是不适合的。 其实再次跟大家伙强调一下，像邹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尤其是孕吐比较严重的这种孕早期，妈妈们对于营养，宝宝们对于营养的这种需求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大那么多，所以说正常的饮食这是最好的。 是这样的。 好，还有娜娜想问问您，说自己怀孕16周了，现在呢孕吐反应依然非常的大，她说不是说过了3个月就没什么事儿了吗？一直吐啊，说要吐到生吗？说现在最大的困扰是沾不了肉，但是婆婆说呢，光吃菜的话营养会不均衡，逼着她吃肉。她说她该怎么办呢？她担心这孩子营养不够，可是自己确实也吃不下去肉。想问问您，现在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这样的孕吐症状呢？ 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孕吐到底持续到多严重，比如说一天有过2-3次这种吐，多数时候能吃进东西，这种呢对于他宝宝的生长发育不会有影响。但如果呕吐的比较厉害，每顿饭之后都会吐得很厉害的话，那这个时候有必要到医院，可能给输点液稍微调整一下，把身体处在一个好的循环里，这个时候再正常进食会更好一点。因为有一些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肝肾功能的损害，然后电解质紊乱，甚至引起脑细胞的一些那个影响。所以这个时候要看他吐的是有多严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真的吃肉特别难受，就不要勉强了，就是每次吃完肉都吐，那就不要挑战自己的底线。那么毕竟呢，我们肉主要是蛋白质的摄入，那么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我吃不了牛肉羊肉，那么我去吃鸡肉 鱼肉 这些。那么因为不可能所有的肉都吃不了，那要真的是吃不了的话，也可以吃一点豆制品， 坚果啊什么的， 坚果，对，适当的替代一下。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比较均衡的饮食，但是如果有一些孕妈妈在孕期真的是对这些食物就不能接受，那我们因为在之前怀孕之前身体会有一定的底子，会有一定的储备，对，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孕妈妈的口味把她的饮食习惯做一个细微的调整，不要太勉强。 好，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像孕妈妈如果吐得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去医院寻求一些医生的这种帮助哈。其实这个度我们到底怎么衡量呢？是比如说每天吐超过3次我们就应该去医院，比如找医生来检查一下，还是说我吐到什么都吃不进去了，然后再去找医生检查？ 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如一天没有次数的限制，就比如说我吃了不合适的时候才吐，平常还行，能吃进去点东西，这种就问题不大， 就没问题。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虽然吐的次数没有那么多，就吐3-4次，但是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都一点力气也没有，精神状态很差，那这种就要去医院看。所以主要一个是就看能不能吃下去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孕妈妈的精神状态， 自己的这种感受。 对，精神状态很不好，那即使是一天就吐两三次，但是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去，那也要到医院去看。 嗯， 那么比如说，如果能吃进点东西，吃完以后隔个三四十分钟吐掉了，然后隔了过一会儿我还能吃，自己能调整，那这种呢就可以先自己调整看看。 好，那我们去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话，你也跟我们说说吧，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小窍门能够帮助这些妈妈们缓解孕期呕吐的情况啊？ 其实孕期嘛，怀孕以后的这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有些反应呢是宝宝到来带给妈妈的一些不适，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妈妈慢慢的来适应来调整。那这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呢，首先妈妈要正确的看待，就是我怀孕以后有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正常。 嗯， 那么就像有刚才的孕妈妈说的，我觉得这是宝宝给我的一个信号，说明他很健康的一个信号，以这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位重要的。 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习惯上，刚才咱们说过了，尽量吃一些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那么每天要有一定量的主食，这个很重要。然后再喝水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跟吃饭尽量隔开一点，少量多次的喝水，那么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有一个呢，每天适当的活动活动，那么散散步精神状态也就不一样了。如果家里人或者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亲人能每天多跟这个孕妈妈交流交流，散散步也会对我们这个早孕反应会有好处。真是这些都不可以了，那么我们还有医疗手段的干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输液。输液并不是我们一输液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案，那么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孕妈妈，我们可能给的药物是不同的，治疗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多数人通过这些治疗是可以缓解的。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请邹主任和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妇产医院找到他。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的上午。 您是在东院区还是西院区？ 东院区。 好的，也再次感谢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和健康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